一方，你离开我的臂弯，是否依然无恙？习惯有你在，什么事都不想，让空气渐渐弥漫一种属于你淡淡芳香，然后地球忘记运转，世界只剩我们俩。为什么这样的梦想却变成是遗憾？你说爱我只是习惯，再也不是喜欢，我给你的爱已不会再温暖，只是你心中的忧伤总是习惯隐藏。 隔着一道墙，如果